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置业，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报道不作假，评论无语词。编辑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内容全以事实为准绳。己亥年春夏之交，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百万港人上街抗议，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亦潮流移动，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呼吁警察滥权、滥暴、滥告，愤怒的年轻一代摒弃和理非，以死相搏。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警察禁止集会游行，勇武抗争无日无之。香港政府示和，北京当局纵欲养恶，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而此间反对派大佬及崭露头角的少年英雄，争取国际奥运不遗余力，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五月下旬，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香港的全族龙亡，决于俄境。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备后，我们出版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在当权者篡改历史之前，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这是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刑事、道德责任的参考资料库。编著者黄毓民，毓民新书《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平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全书四色印刷，516页，大家可以亲临普罗，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多谢大家。 啊，唔好意思啊，頭先第一節太長啦，我哋可能應間都要 break 一 break 佢嘅，即係將佢斷落兩段。咁我趁住我記得嘅時候，朱玲你呼籲啲聽眾交，即係支持呢個節目嘅 支持呢個節目咧，真係記得交月費大家。 啊，呢個係代表咧，就唔知單止對我支持，亦都係對朱玲嘅支持啦。係 啊，對我哋呢一個台，即係對我哋個台嘅台務嘅支持啦，即係我哋個台有得 run 落去，都係承蒙大家嘅支持，即係所以都好希望即係有多啲資源。可以俾到更加好嘅節目，同埋預備得更加好嘅資源俾大家。 我覺得好似你講有力過我講喎，係咪？ 會唔會啊？ 唔係，你最好就喺你埋個你嗰個 Google 嗰個 page 再。 我會啊，係我會 呼籲埋。 放心放心，真係。 嗱，我哋去講呢、這個蓬佩奧嘅記者會之前咧，我哋想 recap 一件事咧，就係而家喺美國嗰個大選嗰個結果咧，官方嗰、那個結果未公布嘅，呢個兩個層次。第一樣嘢數完票未？咁民主好似到而家都未數完，我都唔知 嘅。 係啊，即係到而家都未數完，係嘛？因為嗱，佢數咗99% 咧，我見到我頭先啱啱即係早幾鐘頭先 check 過啦，99%，咁99%都未數完噶嘛？你只能講就係話咧，即係有邊啲州咧就即係肯定係邊個當選噶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都唔係一個 official 嘅結果嚟，即係你呢排呢幾日見到嘅，譬如 CNN 啊或者 New York Times 嗰啲咧，係一個傳媒。去interpret 呢一個選舉結果，咁跟住咧就會到應該到月中咧，就係嗰個選舉人嗰度咧就正式佢哋會投票啦咁樣。咁佢哋根據嗰個選舉結果啫嚇，應該呢個都冇乜即係變化噶啦。但問題而家邊度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是有啲州可能要重疊。 係啊，即係依家就話到依家都未。 點到點得曬票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啦。第一，同埋第二，越嚟越多州揾到一啲端倪咧，就講話咧，唔單止啊有啲中票情況出現啦，仲有啲選票被撕爛，咁冇辦法好公正咁受到點票。 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嗰個程度係幾多啊嘛？即係如果講緊譬如話，哦，講緊對嗰個大即係選舉整體嘅結果冇乜影響，事實上都冇乜理據要即係推翻嗰、那個即係要訴諸嗰個法律啦。咁、那個核心問題邊度？第一樣嘢就一定喺個搖擺，即係所謂啲搖擺州份上面啦。因為我睇過咧，其實幾個搖擺州份係離奇地咧，就係嗰個商家嘅票數係唔夠 percent 嚇。咁換言之，如果入邊有部分嘅票係覺得是有問題，或者重點，或者有其他事情咧，咁而家公布嗰個結果咧，有可能係reverse 嘅。就算唔 reverse， 可能要透過一個即係法律嘅訴訟嘅即係過程，要去確認邊一個選舉結果先係啱。咁呢個過程本身咧唔會易做嘅啊，因為咧嗰、那個要去證明呢樣嘢，嗰、那個責任係喺多數應該係Donald Trump嗰度。就不是在民主黨那裡的，那他們要去證明這件事本身呢，要有人證物證，還有很 solid 的，還有是大規模的，即是大規模這個是 essential 的，即不是說在這個幾十萬張票裡面有可能幾十張或者幾百張有這樣的問題，那這個就算在任何選舉裡面都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那個結果，即是那個選票的 問題，選票的出現的數目是足以令到這個選舉結果呢是出現一個變化， 那 個法庭呢先有理由要去處理這件事，處理這件事的過程需要多長，找什麼人去查，這個是整件事的症結，所以我們就很難呢，即是去現在去評論，因為以我為例，譬如我對現在對 CNN 或者 New York Times 的報道我完全沒有信心的，即係其中嘅例子就係話佢話 Donald Trump 個老婆要去勸緊佢，即係認輸，同埋甚至有可能離婚，你都冇 fact check。 哦，佢哋寫曬 fact 咯，佢哋講嘅。 人哋講嗰啲你又要 fact check， 咁呢啲講你又唔使 fact check， 咁究竟想點先？ 呢個就係市場，就係 market actor 嘅專政。係 啊 ，market actor 嘅獨裁 嗱，我哋反而咧有一樣嘢咧，我哋可以睇到就更加有啲即係比較強嘅基礎，就係、是。不同的領即係政府的領袖，他們怎樣去反映這件事？譬如蔡英文，已經鬧了很多，那個個不說，以色列又鬧了很多，以色列就是即係 Donald Trump 理論上最好的盟友嚟，咁但係而家內塔尼亞胡即係率先向呢個拜登攻賀咁樣，咁但係呢啲唔講啦。嗱，其中一樣咧，因為 Julian 喺度咧，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方面就係我哋可以睇到俄羅斯個反應。咁普京到依家咧。都是仲係堅持一樣嘢，就係、是、你個一日你嗰、那個法律嘅程序未完成嘅話咧，即係正式嘅程，即係官方嘅正式程序未完成嘅話咧，咁我就要 不表態， 保留我哋呢個恭賀嘅即係嘅外交嘅禮儀。係 啦， 咁亦都如是，中國亦都如是嘅。咁中國不其實就唔難解釋嘅。佢屬意邊個人物，當然一定有自己嘅心水。但是他最想看到的就是這件事拖長他，這件事拖得越長對他來說就是一個越、就是、最理想 的結果的的。那至於俄羅斯那邊 Julian 要補一補是怎樣、 反而我覺得俄羅斯即他官方他不會表態，即一個都是估到的了、 但是很明顯他其實是 行動上 favor Trump 的嘛， 是、 一定 是 favor Trump 的，但是他行動上首先他就立刻調停了在一個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戰爭、但是亞美尼亞全國都是因為這樣沸騰、就說他們就是、他們民眾很憤怒地攻入去總統府、攻入去總統辦公室裡面、就說這個首先這一條條約是不即係喪權辱國的割地賠款條約，即係佢哋咁樣形容嘅。咁所以呢兩日咧，即係蘭高加索咧，可以講話係土耳其就意氣風發啦。唔單止話亞美尼亞要將呢一個卡拉巴個地方，佢哋 個卡拉巴克自治 好長嘅，真係 好長。 聽我講卡拉巴算啦，就係要將卡拉巴佢本身佔領亞美尼亞人佔領嗰啲地方咧，就要割過去俾亞塞拜疆人。 咁慘啊！ 係啊， 但係而家聞説佢亞塞拜疆肥低咗一個俄羅斯嘅戰鬥機嘛，咁佢哋就 俄羅斯都係要即係要讓步啊。 哦， 係啦、啊，咁其實我諗咧， 可能就係俄羅斯係唔想呢一個南高加索危機不斷咁升級，令到俄羅斯佢多一條戰線。因為如果講到話，真係南高加索係真係俄羅斯佢呢個地區利益咧，係絕對係冇東歐個利益係咁重要嘅。咁佢個 focus 都要擺翻喺白羅斯度啦。但係講話哇，今次其實可以講話點解阿美尼亞人咁嬲咧？就係、是、首先真係一個卡納巴佢阿美尼亞人嗰啲土地要。讓俾亞塞拜疆人不得止啦。咁其實喺亞美尼亞嘅南部咧，就有一個亞塞拜疆人嘅共和國，叫 Nakhchivan。 哦，就未完全未聽過。 係啦，但係佢係亞塞拜疆人統治嘅，又係一塊外非地嘅，所以呢一個地區好煩嘅。但係依家咧，亞美尼亞咧就要將呢一個地區劃一條路出嚟咧，係要俾即係亞美尼亞喺呢個土地上面係冇管轄權嘅。就是由俄軍同埋土耳其軍隊去維和部隊啦， 共同管理 係啦，共同管理呢一條路啦，好似一條路嗰個走廊咁樣，就要確保咧呢個亞塞拜疆可以同呢個納吉番有直接嘅聯繫。咁其實無疑係將佢哋亞美尼亞嘅國土係斬咗一半咁樣啦。雖然真係主權上都係屬於亞美尼亞，但係就佢冇嗰個自權，同埋就話當呢啲外國軍隊係可以隨時咁樣嚇喺亞美尼亞土地上邊，即係控制住亞美尼亞政府個 administration 喺塊土地上。上面行使他們的治權，其實已經可以說是整塊地割了出去的，只不過名義上他還是亞美尼亞，所以亞美尼亞人就很生氣，即是說我們的生存空間進一步被縮窄。亞美尼亞人他們本身對於特厥族的擴張已經是很有戒心了，因為即是這個有史以來，即是亞美尼亞就不斷地被 push 去山上面、push 上山，然後令到亞美尼亞由一個昔日的非常之富裕強大的國家，可以講話係高加索地區嘅即係霸權啦。咁已經係縮小到佢哋係苟且咁樣生存噶啦。但係依家竟然喺土耳其嘅幫助底下，哇！佢哋仲要割地喎。本身喺卡納巴嘅土地咧，佢哋認為係嗰、那個土地係有領土爭端，但係嗰啲爭端係凍結嘅時候咧，佢都係屬於亞美尼亞人嘅。但係依家唔係喎，亞美尼亞要將呢啲土地送俾讓俾一個亞塞拜疆，其實就係將呢一啲土地佢個未來對去向問題就係解決咗、就係由亞塞拜疆奪得咁樣。 好，咁嗱，簡單嚟講咧，就普京咧亦都即係好 普京佢 醒目啦。 係啊，普京佢抽離咗，佢喺呢個地區度抽離咗，係代表咗佢係哦。好高加索，咁我就暫時放棄住亞美尼亞。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啊嘛，呢、這個唔會喺美國或者歐洲嚟講，佢哋會插一腳去噶嘛。 佢驚，我諗佢驚咧，拜登咧會就住，即係都會就住話亞美尼亞呢一件事咧，即係同俄羅斯就有一個即係仲有一個火頭啊，應該講啊，另外一個火頭俾佢哋係捉俄羅斯。 嗱，你永遠記住咧，我哋上個禮拜已經提過，就係呢個三國關係啊。美國一定要喺俄羅斯同埋中國之間揀一個朋友一個敵人。咁每個總統都做法都未必相同嘅。奧巴馬就係即係揀咗中國就對付俄羅斯。Trump 就調翻轉親俄羅斯搞中國，咁如果拜登就呢個鐘擺定翻翻去噶啦嘛，所以頭先你譬如講啊，咁如果佢要搞好咗方法搞俄羅斯啦，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呢個 白俄羅斯 啦，呢、這個最直接方法啦。咁你話搞亞美尼亞搞咩咧？咁佢亦都要提防另一樣嘢，就係土耳其，因為土耳其呢個角色就太難搞啦，因為佢係守住呢個地中海個門口，你係唔喐得佢嘅，係嘛？你呢個即係點解喺呢個 NATO 喺北約入邊咁大矛盾？特別而家法國同埋土耳其咁大矛盾，佢哋大家而家都未抹面嘅，未叫真正抹面。咁美國喺呢件事上咧， 佢哋係唔可以抹面咯。美國係唔會俾佢哋兩個人抹面嘅。 即係如果就算拜登咁，佢都要即係玩點睇點玩。但係而家未承認嘅，即係嗰邊咧嗰條 team 都未 form 啊，即係未叫承認嘅，即係大家未睇到人名出嚟。睇到人名就大家知道嗰個點玩法。特別係譬如個國務卿咁樣。好啦，咁而家講到即係除咗俄羅斯之外，仲有兩個就要睇啦。譬如英國，咁啊 ，Boris Johnson 好早啦，即係好早啦。咁啊，即係嗰份嘅賀電咧就好搞笑嘅，因為俾人睇咗出嚟咧，就佢改過嚟嘅，入邊睇到係 Donald Trump 個名喺度。咁係咪有呢件事啊？你自己有冇 check 過 啊？我都有睇過，但係其實啊，依照英國人嘅作風，我唔覺得佢哋係。即係佢哋一開始去射俾 Donald Trump， 就算 Donald Trump 贏咗 ，Boris Johnson 佢第一個攻殼 Donald Trump， 我唔覺得係出奇嘅，因為英國人都係睇 睇眉頭眼。 但係 你要記住咧，譬如中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咧，歐洲最早承認呢個國家嘅係英國。 係啦， 嚇，即係佢唔會同你太 講利益嘅啫， 太去斟酌嗰個意識形態問題，因為佢係睇一個現實政治，就係、是、你贏咗。而事實上，你在那個區域的影響力是最大，特別是因為香港。譬如如果你跟他要長期 去磨的話，香港的管理就很大問題，就不同譬如澳門。所以他們很現實的，即是大家記住一件事，就是英國人無論是保守派、工黨、保守黨、工黨或者甚至其他的政黨，他們處理外交的時候是不會以意識形態行走的，即不像美國。美國不是說他不現實，而是說因為佢係一個世界警察，佢有佢處理方面，佢有好多其他更加多嘅因素計，即係計算。但係英國人佢哋處理外交問題咧，係一個好現實嘅態度，就係如果昔日嘅帝國係已經冇咗，佢唔會死撐嘅，佢唔會再叫而家叫自己叫做British Empire， 佢係會叫 United Kingdom。甚至如果將來蘇格蘭獨立咗咧，咁佢真係叫做淨係叫 England 嘅咧，佢唔會再即係去呃自己嘅。所以他去攻賀呢、這個拜登的話咧，係基於一個判斷，就是呢個選舉結果應該是正式的， 係啊， 但係而家唔係，咁唔係咁就當然係賴嘢啦。咁但係即係過多一段時間咁啊，就知嘅咯。咁佢亦都唔會介意一樣嘢翻轉頭啊嘛。 啊，同埋就話即係佢越做攻賀，其實就越可以咧，俾到自己嘅內閣制定一個外交政策啦。即係話之前我哋都成日講咧，就係一日美國總統選舉嘅結果未出咧，其實咧有好多嘢都係要停喺度。大家唔可以 project 未來四年嗰個外交走勢係點樣，嗰個政策走勢係點？ 唔係，譬如你佢對香港政策，佢都要 project 埋美國政策。 係啦， 佢唔可以自己搞噶嘛，佢只係搞一定賴嘢噶嘛。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雖然而家你未見到話哦喺水表上面，佢攻殼咗，但係後邊喐緊好多嘢嘅嚇，譬如傾。即係可能同拜登嗰邊都傾傾，喂，即係喂，你諗住點搞啊咁樣？咁但係你要傾要揾人選噶嘛？即係而家邊個揸莊先係咪啊？咁所以咧，頭先我同阿陳浩天做個節目，我已經講一樣嘢啦，就係、是、涉及到頭先即係喺今日發生呢個香港呢件事，就要睇咧拜登呢個團隊佢出唔出聲。其實我覺得佢有理由出聲，佢有理由出聲，唔係話佢真係關注呢件事，而係佢 show 到一樣嘢俾睇，就係佢係有信心，或者佢係 ready， 佢係準備。去坐上呢個位嘅，即係你而家發生一件大嘅事嘅話，你坐喺側邊仲喺度食花生，你都過渡唔到嗰度，咁人哋就對喂你係咪真係即係有信心嘅先？你係咪等運到？你係咪等真係個結果先？唔係噶嘛，因為而家嗰個 transition 嗰、那個即係過渡嘅情況咧，係出咗問題，就係佢問過即係呢個美國嘅行政部門要攞錢，因為佢唔可以佢冇錢，佢唔可以做過渡啊嘛，你。喂，大佬，成個籌組工作好多人要做嘢噶嘛，你唔可以去到即係嗰個一月二十號日，你Donald Trump 走你先至上去噶嘛，你事前要 form 好多嘢噶嘛，咁因為冇錢呢啲嘢個個停曬喺度， 係 嘛？好啦， 如果連個總務處咧，佢都係真係唔肯批俾啊Biden，其實都係嗰句啦，佢講啱嘅就係法律上個美國總統係邊個都係未正式咁。 法律上未定嘅， 未正式產生， 法律未定嘅。即係你大家而家即係唔好話你係侵犯或者你係登犯，即係你要睇清楚一樣嘢，就係個傳媒喺一面倒，即係話拜登贏。但係你話拜登贏之餘，好多實際嘅工作你要做嗰陣係要錢同埋要人。咁而家兩邊都出現問題嘅，個問題咩咧？就係Donald Trump 就。今日香港時間朝凌晨嘅時候炒 Q 咗嗰個國防部長，就由另外一個人就應該 Christopher Miller 就上去，咁呢個反恐專家嚟嘅，咁呢個本身有佢意義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點解今朝早嘅時候呢個蓬佩奧仲好老定咁出嚟去講呢個嘢咩咧？咁我哋有啲 真係定過台遊啊，係 定過台遊。咁跟住真係俾阿 Julian 去講講啦。 係啦，冇啊，首先佢講喺 break 咗先，因為已經咩啦，已經15分鐘啦。 好。